房子啊，在这里我似乎也能保护王子你。 栏杆被掰开了。 怎么了？ 是他开的挂，跟我没关系啊。 一间房中的选手们，狼人杀游戏结束的早，已经在密室中探索很长时间了，两位需要更有紧迫感哦。 你这话说的像是这里只能活一个似的。 接下来的房间可没有能掰动的栏杆了哟。 算了，还是先过关吧。怎么有种不祥的预感？来 A 哥，交给你个艰巨的任务 啊！ 一会儿我会把这里彻底搜查一遍，可能没办法注意到自己的安全，我需要你一边吃糖一边在旁边保持警惕。一旦我搜查触动机关出现危险，你就立刻把我拉开。 当然，最重要的是 不要故意去碰机关 啊。 很好， 正式开始了。 哔哩哔哩漫画出品， 比威社策划， 多韵文化承制， 木火燃原作， 顺心文化录制。 Vomit 我的怪物第二季第十集。 先从这开始搜吧。如果按照我写故事的习惯，那深渊决斗场的结局的确可能只允许一人活命，但我不能让这种情况真的出现。我要给 Abyss 一个完美的结局。 不对，要看着王子。 妈的，想那么多干嘛？只要找出必胜法，一切就都不是问题了。对，必胜法，让我找找。山路在哪儿啊？ 不准， 到底在哪里啊？ 伤害 这么难找的吗？ 难死！ 王子，王子，王子，王子！ 体力差不多到极限了，这都折腾多少间房了，怎么一点头绪都没有？ 哎，只有一颗了。王子，糖只剩一颗了。 哎呀，当个只关心糖果的孩子真好，不用想事情想到秃顶。 我这里也没了，等咱们出去以后再买好不好啊？ 嘿嘿嘿嘿。好吧。 哟，怎么还不舍得吃了？ 不知道要在这里待多久，王子会饿，留给王子吃。 啊？搞什么呀？等到我饿的时候，你不早就得饿死了？这家伙还不知道遵循现实时间的流速，我并不是很需要吃饭。 真到那个时候的话，王子就吃掉我的肉好了，不要浪费，全部吃光。 呸！童言无忌，童言无忌，说什么傻话呢？以后保证说这么晦气的话。卖萌没有？ 对不起嘛。但王子，我刚刚是认真的。 啊？ 王子总是很厉害，好像只要跟着你，就可以什么都不想。王子，喜欢可以安心的当一个只知道幸福快乐的傻瓜就好。 粉红色领带，来看看。真舒服呀。 但我其实也想能够帮王子的忙， 就算需要付出生命，我也可以的。 他是认真思考以后才说的。阿贝斯对情感的理解，哎呀，似乎有点不对头。这才认识多久，怎么就想着要为我豁出性命了？ 不对啊，贝斯，这样不对。 哪里不对啊？ 哪里都不对。首先，吃人是很变态的事，什么为了我可以自己死掉，这种想法立刻通通从脑子里面扔掉。 太可怕了，不可以的。 嗯， 好了，终于找到密码了。我们辛辛苦苦做这些，不是为了要你用命来回报，而是希望你可以健康快乐地活下去。阿贝斯，你能明白吗？ 嗯， 走吧，下一间密室。 不，我不仅仅只想看着王子，还想去王子的世界，和王子睡一张床，是一样的事物，然后和王子。 阿贝斯，你松手！ 王子， 你搞什么呀？这里不安全，你别任性。 王子，好奇怪。 阿贝斯， 如何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 阿贝斯，阿贝斯。 恭喜好人阵营 Abyss 选手李明月选手进入最终战， 杀掉了所有的选手。别杀我，我可以帮你离开这里。原来这场比赛只允许一个胜者。秋哥，我为你报仇呀。 阿贝斯，快醒醒啊。阿贝斯，你怎么突然倒下去了？ 好像是在一瞬间突然失去意识的。 王子，怎么回事？阿贝斯，快起来，出大事了！黑化石怎么长得这么快？ 王子，黑化石又长了。 阿贝斯，再自残。没事了，没事了，没事了，阿贝斯，没有满。 王子，王子， 你还好吗？哪里难受？ 我， 快点， 控制不住了。打我，或者杀我！ 贝斯，你疯了！你别撞墙啊！ 我好像消失，消失！ 怎么回事？就算黑化石到顶，也不该突然发疯啊！沈尘还出现了和之前杀我的那个阿贝斯一样的自毁倾向。 我想要消失。 阿贝斯，别这样，你先冷静下来。这间房中的味道，刑天好像不对劲。 恭喜二位进入结局房间。 啊，他们都死了。 哇哦，兔兔也终于能向亲爱的们说明了，这里就是深渊决斗场最终通往外界的唯一生还者之门。 什么？ 唯一生还者？ 对呀， 毕竟古代决斗场中从来都只有一个胜利者嘛。 果真是这样。 想必二位已经发现了，在进入房间时你们就已经吸入了能够使人疯狂的药物。早于你们到达这里的其余选手们已经在自相残杀之后都死掉了。哎呀，真可惜。不过幸运的是，能获取最终奖金的胜利者将在你们两个之中诞生。你们二位当其中一人死掉的时候，另外一个就能打开这扇通往自由的门了。 不可能，我怎么可能设定出这么狗血的关卡？ 只要亲爱的， 这跟开始说的不一样，为什么临时增加规则 就可以了？有什么不一样？走出大楼才算胜利呢。 不行了，暴躁了，可是被药物影响了，不能被愤怒冲昏头脑。杀了我！阿贝斯，他现在越来越像那个跑去现实、想要消失的阿贝斯了。阿贝斯，你被药物影响了，冷静一点！杀了我！杀了我！按照设定，阿贝斯应该有一定的抗毒性才对，会被影响的这么严重？如果这确实是我设定的游戏，那么最后的结局绝对不可能是互相残杀，只有一个幸存者这么简单。阿贝斯，你先放开我！ 这房间里可能还有别的出路。 不松！杀我！杀我！杀我！ 救命啊！我真想揍他了！ 糟糕，好像在逐渐丧失理智。我中毒的情况也越来越严重了。好，我带你。第一次进入游戏的时候，似乎就是亲吻对之前的大 A 有了效果，不知道这次对他。王子，说好了，你要杀掉我，啊？好好好，杀了你，杀了你！哎呀，绝了！别人都是不想死，他倒好，一次两次的变着法找死。不过，这反而验证了我之前的猜测，还有这个世界与阿贝斯之间的联系。 这样是最好的。身体里的那个似乎已经疯掉的我，就快压制不住了。就是那样的家伙，我要出去杀了王子。我不想王子死掉，所以只能先一步消失。 墙壁不平整。 猜猜里面是什么药呢？ 果真有机关，还是道问答题。这间房子里放了这么多武器，就像是在故意诱导来到这里的选手们自相残杀一样。但其实这场比赛所考察的并不是单纯的杀戮。